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可就不是吞噬了，而是当作桥梁将伙伴们连接在一起。没错，唐三能够吸收消化的毕竟有限，而且他吸收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吸收深海魔鲸王的魂环和魂骨，因此这吞噬深海魔鲸王能量的时间只有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不论能够吞噬多少，我都必须要在最后时刻开始吸收魂环魂骨，完成海神第八考的最后任务。 史莱克六怪与唐三太熟悉了，虽然他们还没有明白唐三的意思，但还是立刻按照唐三所说做好了准备。很快，纯粹而庞大的能量通过吞噬金丝流入他们体内，众人在吃惊的同时赶忙进行吸收。刚一开始，唐三怕伙伴们因为惊讶而忙中出错，只是少量的将能量传输给他们。随着众人吸收的速度越来越快，进入状态，他这也开始将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与伙伴们共享。七人就在天空之中飞快地吞噬着深海魔鲸王的能量，有吞噬金丝拉着，再加上唐三又释放出蓝银皇缠绕在他们腰间，他们也不需要担心自己会从空中掉下去。当然，唐三也不会忘记小白，他先前释放的七道吞噬金丝有一道就是给小白的。对于小白来说，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就算不进行过滤，对他也是绝对的大补，他自然大为兴奋，对唐三更是充满了感激。在这片海域之中，邪魔虎鲸王、深海魔鲸王先后被唐三斩杀，可以说这里已经成了他们魔魂大白鲨的世界。 作为魔魂大白鲨之王，多吞噬一些深海魔鲸王的能量，说不定我能成为真正的海中霸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唐三还好一些，他自身的经脉都已经达到了半神的程度，不论是消化能量还是转化能量都要快得多，就算能量充满了，他也能够在自己体内进行压缩后慢慢地吸收，而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强的接受能力了。其中身体最弱的宁荣荣和奥斯卡都只是吸收了十几分钟就停了下来，让唐三将他们放入海中，坐在魔魂大白鲨们身上修炼去了。如果吸收更多，他们的经脉就有破开的危险，他们可没有唐三蓝银皇右腿骨那样变态的修复能力，就算是使用水晶毛虫肠，一旦经脉破损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说不定不但提升不了实力，反而会起反作用。朱竹清、戴沐白和马红俊坚持到20多分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众人修炼多年，都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没有勉强自己的身体，落入水中修炼去了。唯有小五，他还一直坚持着与唐三共同吸收深海魔鲸王的能量。虽然在众人之中，小五的魂力是最低的一个，只有76级，但是曾经服用过水晶血龙参和相思断肠红这两种天才地宝的他，身体强度是最接近唐三的一个，因此他的承受能力也是最强。尤其他以前又是10万年魂兽，本身在能量的吸收运用理解方面也要强过其他人，因此他才能一直坚持着。当然，这和小五内心的想法分不开。听唐三描述与千仞雪那一战的险死还生，眼看着唐三与深海魔鲸王战斗中的艰难的景象，小五心中充满了痛苦，他为了自己不能帮助唐三而痛苦。在心中执念的作用下，他的潜力自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我必须得到更强大的实力，才能帮助哥在未来共抗强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唐三始终在控制着吞噬金丝，为了尽可能地利用这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当伙伴们吸收完毕后，他又将吞噬金丝搭在了那几头充当他们海中坐骑的魔魂大白鲨身上，也算让他们没有白辛苦一场。魔魂大白鲨们自然是大喜过望，经过吞噬金丝过滤的能量极为纯净，他们吸收起来毫不困难，修为顿时大幅度增长。要知道，魂兽修炼可要比人类魂师困难得多，是需要时间堆砌起来的。在唐三的帮助下，他们节省了大量时间，至少比其他族人少用10万年就有冲击10万年修为的可能。对唐三，他们自然是感激涕零。落在深海魔鲸王身上的吞噬金丝不断变换着位置， 因为每当它吞噬一段时间后，被吞噬的地方就会因为能量和生命力流逝而完全干瘪下去。同时，唐三也通过这种方法在寻找着他要的东西。时间越来越近了，唐三通过吞噬金丝和自己精神力的探查，也基本掌握了深海魔鲸王身体的情况。金光一闪，吞噬金丝已经收回，唐三眼底已经多了一层金色，面带微笑地看向小五。小五缓缓睁开双眼，脸上流露着欣喜的笑容。 哥，我的魂力已经80级了，而且我还感觉收获不止于此。这深海魔鲸王的能量真是庞大，等我拿到第八魂环之后，魂力一定还会再进步的。 走，我们也下去吧。 一边说着，他搂着小五纤细而充满弹性的腰肢从天而降。没等他落在地上，小白已经游了过来，正好做他的落脚点。从小白眼中，唐三看到了浓烈的感激之情。虽然说要是让小白去吃深海魔鲸王的尸体，对他也会有不小的好处，但那终究不如吞噬金丝这样过滤后将能量传入他体内的效果好。这种方法不但直接，而且也省去了吃尸体的麻烦。小白虽然是肉食动物，但对于一个生活了百万年老皮老肉的深海魔鲸王可没什么兴趣。更重要的是，唐三不只是帮了他，而且还利用吞噬金丝帮他那七名族人提升了实力。对整个魔魂大白鲨族群来说，这绝对是件大好事。作为族长，他自然大为兴奋。唐三也不客气，直接在小白背上坐了下来，在他的背脊上拍了拍。 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你知道的，我们一直当你是朋友。 唐三，我一直以为你们人类，尤其是海神岛以外的人类，都是十分奸诈狡猾的。可认识了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也有好坏之分。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类。说实话，我有些惭愧。本来我还想要将那东西独吞的，但那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东西，我不该多想。等你吸收完了深海魔鲸王的魂环之后，一定要劈开他的头，会带给你不小的收获。 哦， 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小白，但他没多说什么。为了尽可能地吞噬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先前他已经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他可不想自己的努力白费。而且深海魔鲸王的魂环绝不是那么好吸收的，百万年的修为，还不知道自己在吸收魂环时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再次拍拍小白的脊背，小五主动跳到了另一头魔魂大白鲨背上，将更充裕的空间留给唐三。唐三从背后的八蛛毛上摘下了自己的海神三叉戟，横放在膝盖上，眼中神光一闪，左手抬起，再次召唤出了昊天锤。和之前战斗时相比，现在的昊天锤明显要弱小许多，失去了全部八个魂环的他只能保持最基础的形态。但是在那黝黑的锤身上，鲜红色的杀神领域烙印却十分明显。从他身上，唐三顿时感觉到了先前自己与深海魔鲸王决胜一击时的那股能量气息。而当他这昊天锤召唤出来的同时，在他身下的小白明显颤抖了一下。小白可是十万年魂兽，只是略微感受到昊天锤的气息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可见昊天锤的品质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不，应该说是杀神领域变异后的气息是多么恐怖才对。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亮了起来，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昊天锤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蓝光。唐三这才朝着深海魔鲸王的身体挥动他这第二武魂，同时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力。奇异的一幕出现了，没有唐三的控制，在昊天锤上铭刻的那红色魂环光芒突然释放开来，他也没有吸收唐三的魂力进行支持，强烈的红光一瞬间就将昊天锤包裹在内，甚至连唐三照耀在其上的海神之光也被瞬间驱散。 这是怎么回事？ 唐三分明感觉到昊天锤上释放的红光竟然在排斥他的海神之光，没有多做思考的时间，一股强烈的紫光就已经从深海魔鲸王那庞大的身体中奔涌而出，快速旋转着朝空中凝聚。就像先前唐三与深海魔鲸王战斗时那样，这澎湃的紫光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漩涡，然后才朝着唐三手中的昊天锤飞了过来。 在这种时候，唐三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他绝不可能放弃深海魔晶王这个百万年级别的魂环。唐三可以肯定，虽然到了神级之后实力都会有所飞跃，但在成神之前实力越强，魂环越强，成神之后的实力也自然会越强。他未来的对手是千仞雪这个天使之神，想要战胜他就要在各方面都超越他。因此唐三没有多做犹豫，左手飞快地取出一根水晶毛虫肠，同时吞下了一颗坚挺金苍蝇。昊天锤挥动，象征的紫色漩涡发起了召唤，昊天锤红光大放，无与伦比的霸气瞬间爆发开来。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身下的小白身体猛地向下一沉，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显然他对于昊天锤上释放的能量极不适应。 还没有开始吸收魂环就已经如此了，等到真正开始吸收的时候岂不是更容易出现变数？唉，不能踩在小白身上了。 我在海中吸收魂环，你们都退得远一些。 唐三腾身而起，脚尖在小白脊背上轻点，直奔空中那深紫色的漩涡迎了上去。昊天锤上释放的红光就像是一张恐怖的大嘴一般，直接朝着那紫色漩涡亮出了獠牙。说也奇怪，那看上去极为强势的紫色漩涡刚一接触到昊天锤上的红光，顿时就老实了下来，如同海纳百川一般蜂拥而入，加入到了昊天锤之中。唐三原本腾起的身体顿时凝固在半空之中，他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力瞬间撞入了自己的经脉。不要说操控身体能量去抵挡，在这一刻他甚至已经无法做出任何抗衡的反应，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轰的炸响，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